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54集，奇案。白夏回答的干脆利落，白玉堂眼神一灵，拿着刀就要过去，白夏赶紧双手抓住他胳膊。 哎，干嘛你？ 宰了他。 干嘛要杀了他？ 白夏见拉不住，又扑上去抱住腰，还琢磨。 我家玉堂是不是瘦了点啊？ 他绑架你。 哎呀，这个不能杀，其中误会比较多。 什么意思？ 你姓钱，是前门的后人吗？ 那黑人愣了愣，随后点头。 我是前门第四代，我排行老三，所以都叫我钱老三。 哦。 天尊点了点头，拍了拍白玉堂的肩膀。 他绑架你爹是不对，不过前门跟你白家是有些恩怨纠葛，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。 白玉堂皱眉看白夏，白夏点点头，伸手去搓白玉堂的脸。 哎呦，你是不是瘦了？有好好吃饭没啊？ 你还好意思说别人瘦？ 话音刚落，就感觉一股寒气逼人，众人下意识一个机灵，白夏也一蹦。 糟了，你娘来了。 话没说完，突然就见半悬空一个白衣翩翩飞来，带着一股子杀气。 钱老三，你前门上门闹事我已经不计较了，竟然敢绑架我相公，姑奶奶灭了你。 果然陆雪儿赶回来了，她落到那钱老三身边，抬脚就踹。钱老三似乎十分忌惮她，赶紧逃，可哪儿跑得掉啊。陆雪儿拽住她头发就揍，全然不顾美女形象。 哎呀，陆家那丫头的功夫越来越好了。 众人正犹豫要不要上去劝劝陆雪儿，不然那钱老三非被打死不可。不过以陆雪儿的功夫，这里能劝他停手的只有天尊和阴侯吧。就在众人替那钱老三捏把汗的同时，只见白夏突然招了招手，慢悠悠地开口。 娘子啊，算了算了。 陆雪儿都快踩到钱老三脸上的脚半道就停住了，回头瞧白夏，白夏笑眯眯招手。 来。 陆雪儿立马气了钱老三，回头跑白夏身边来了，抓着白夏左右看。 受伤没？ 没有。乖啊，不生气。 白夏见陆雪儿撇着嘴，伸手揉了揉她脑袋。陆雪儿点点头，那个温顺呢。众人一瞬间都产生了一种错觉，这跟刚才揍人那个是同一个人吗？ 哎呀，简直是千依百顺，小鸟依人啊。 白玉堂也无力，看了看他爹娘，又看了看天尊，指了指那钱老三。 前门是怎么回事啊？ 说来话长，包大人来了吗？ 白玉堂愣了愣，天尊和阴侯默默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展昭也纳闷。 包大人不是江湖人，他只负责查案，莫非玉堂的爹娘有案子要查？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回头看展昭。展昭张嘴，见白夏和陆雪儿都刷啦一下转脸看自己，立马局促了起来，点头。 来了。 哎呦，昭昭啊，见过了没啊？ 见了，见面礼都给了。 展昭下意识看了看手里刚才白夏塞过来的一个银色袋子，不晓得里边是什么。 那叫人了没？ 完了，又来了，叫什么呀？ 叫伯父伯母。 白玉堂知道陆雪儿又要斗展昭了，就帮着他说。陆雪儿眯着眼睛瞧白玉堂，展昭松了口气，乖乖叫人。 伯父伯母。 白夏满一点头，陆雪儿伸手捏住白玉堂的腮帮子。 你怎么不叫人呢？你都多久没回家了？ 娘。 不够啊。 陆雪儿不满，白玉堂无力地看了看身边众人，其他人默契地仰脸当作没看见。 娘，你怎么瘦了？越发年轻漂亮了。 众人哭笑不得，天底下估计也就只有陆雪儿能让白玉堂拍马屁了。陆雪儿心情阴转晴，搂着白夏的胳膊招呼众人回映雪宫吃晚饭了。 爹呢？ 别提了，我等了一个多时辰就陆府跑来了，说爹找什么东西去了，要后天才到。 哦。 夫妻俩走了，留下众人看了看被围困的钱老三，最后一起看白玉堂和展昭。 绑架也算是刑事案了，带回去审一审吧。 于是影卫们下来将钱老三绑了。映雪宫在山谷的底部，山谷口赵普他们的马车都在，众人也有些焦急，最后看到白玉堂他们救回了白夏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彼此认识了一下，陆雪儿和白夏就领着众人进入山谷，进入这江湖之中被称之为最神秘宫殿的映雪宫。刚刚踏入山谷，众人都忍不住感叹了一声，简直是一脚踩入了仙境。整个映雪宫的主色调是淡淡的灰紫色，显得十分的雅致，四周围有冰冻的山壁环绕，山顶上白雪覆盖，云雾缭绕。本来映雪宫应该是十分寒冷的，但偏偏地底又有热气涌出，与地面上的寒气一混，就变成了脚下一层薄雾，仿佛是流动着的云海。众人顺着回廊走在一个花园里，有一种走在云端，云端花开的错觉。远处雪白的宫殿巍峨华美，四周围也是流云环绕，仿若梦境。众人在感慨美好的同时，也发现了映雪宫四周围布置着十分复杂的机关，被漫山遍野开着的珍珠梅遮挡着。珍珠梅十分精致，星星点点就好像是团团的云朵，仔细看会发现花上有一些晶莹的亮斑。 那花会发光吗？ 嗯，这些珍珠梅上都有银粉，雪和冰又都反光，所以映雪宫夜间路上都不需要点灯，比白天还美。 哎呀，好久没来了，还是觉得来了就不想走啊。 进入映雪宫，室内倒是和普通的人家没什么区别，就是雅致一些。宫殿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取暖的炉子，大概是白夏畏寒，室内非常的暖。而众人也注意到映雪宫里徒子徒孙并不是很多，下人倒是不少，各有各忙，一切都是井然有序。众人坐下之后，包大人直截了当问白夏和陆雪儿： 二位可是有什么案子需要本府来查呀？ 庞太师端着茶杯喝茶点头。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，又看了看陆雪儿和白夏，有些不解，莫不是他不在这段时间父母惹上了什么官司？ 包大人果然是爽快人，在下正是有一件奇案，想诸位帮忙查明真相。 果然白夏这次千里迢迢请来众人，除了过寿之外，主要是为了查一件怪案，而这件案子就跟刚才企图绑架他的钱老三有关系。 这前门啊，和我白家有接近上百年的恩怨。 白夏见白玉堂微微挑起眉头，显然是不解为什么有这样的仇敌，却从没听白夏提起过。白夏说着看了看天尊、殷侯还有无沙。 其实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， 应该比晚辈更加清楚。 殷侯和吴沙都点了点头，天尊难得的也点头，这件事情他竟然没忘记。众人都看着三位老头，那意思谁说？三人对视了一眼，最后殷侯和天尊都看吴沙，林业火也伸手拍了拍吴沙胖鼓鼓的肚皮。相比起天尊健忘，殷侯话少，吴沙和尚开朗和蔼很多，再加上慈眉善目的口才也好，于是就开始讲。 说到这前门呢，先问你们一个问题。 吴沙卖了个关子，众人都点头，问呗。谁知吴沙没头没脑来了一句， 这江湖武林分哪两边啊？ 正邪两边。 其他人也点头看吴沙，吴沙笑了笑，指了指天尊和殷侯。 就是因为他俩才莫名其妙变成了正邪两派。 不是正邪两派是哪两派？ 当然是黑白两道了。 众人想了想，好像有点道理。 的确，正邪两派用的是好人和坏人的分法，可黑白两道就不同了，更象征身份。白道可能也有坏人，黑道可能也有好人，是不同的分法。江湖人的话，从身份地位上分更为确切，比从单纯分好人坏人要更好。而且正和邪定义因人而异，有很多所谓正派只不过是属于白道而已，实则形势很邪。 嗯，不错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